好，欢迎我叉叉呢度。今个礼拜咧，本来我谂住，因为我去咗日本，谂住写蛇王嘅，但系临时新年睇两睇咗套戏，咁啊，唉，有戏有游戏睇，有影评咁样讲啦。 春系咯，春诶呢、这个新年啊，春天。 咁新年 春梦啊， 春点解个重定春啊？唔识读啊。 春梦啦，我觉得。 春梦啦，总之就系嗰度改编木城杏仁嗰套漫画嘅荷里活版啦，咁佢嘅卖点就詹姆斯卡麦伦嘅监制啊，唔系导演啊，咁咧就将一套日本漫画改编，因为我就冇睇啦，我仍然我冇睇过呢套漫画嘅，咁我就长睇咧，纯粹因为何大佬詹姆斯卡麦伦做到监制嘅， 因为有马桶一位啫，纯粹系。 唔系，应该讲就佢嘅老人家的招牌系佢，因为佢佢监佢导演嘅话咧，系未失过手嘅。但系既然你监制，就会比较上有啲就微妙啦。金马伦就阿詹姆斯，咁咧佢够监制，咁我已经报啦。同埋我对嗰个女主角最大眼咧，其实打得唔自然嘅大眼咧，其实我有颇为反感，即系有少少唔中意。但系呢个唔构成我唔睇啊，即系嗰阵就我乜佢即系叫终于完咗啦，完画大日本漫画里个个只眼都咁大噶啦，尤其是当时 打好夸张嘅，如果一真人嚟讲又真系。 咁咧，我谂佢可能系刻意保留原作，咁或者佢即系嗱，咁我睇即系入场睇啦，年初一睇五日场嘅，咁睇完之后咧。我唔系做乜？唔系睇完之后，睇完之后太耐啦。我睇到中段就已经话：我等先，你搞边科啊？跟住睇到最后就系、是，虽然系半价，即系虽然系新午夜场特价，但我觉得已经赔翻俾翻$50我，唔系你赔翻两个钟头俾我大佬，浪费咗两个钟头啊！ 又未去到咁差嘅，我又觉得即系纯粹点样讲啊？啲嘢跳得好快，即系你冇完全冇接触过个世界观啊，个故事嘅人会觉得即系有啲嘢莫名其妙咁样咯。 嗱，首先我简单介绍下故事先啦。喺唔知好似二十廿五世纪啊，定系廿八世纪啊？总之叫未来世界啦。总 之就咩啦？一个 lost 一个退。 系，总之叫未来世界。 一个叫咩？叫 lost 唔系 lost 叫咩？ 系啦，经过一场当时地球来火星，经过一场大战。咁打完一场大战之后咧，全世界嘅空中都市冧晒啦，冧剩主角所属嗰个都市 沙林啊， 系啦沙林。咁咧、啊、有一日有个波专门帮啲， 同埋系咩都冇，除咗嗰度之外，好似写乜系全部 系啦，系啦，嗰日总地球 火星基本上即系地球已经开即系没落啦，已经 系啦。总之就地球同火星打一场大战几百年后啦。咁咧有一日有个专门有个系主要工作咧，就帮啲人做帮生化人咧修理手啲四肢嘅博士嘅医生，就喺个废墟里面执到一个有活脑嘅机械人。咁呢个就将个生机械人去救带翻去，帮佢装咗个 二体， 装个二体。咁咧佢帮改咗俾 Elita。咁咧。Elita 咧最初佢就冇用 念女之结，念亡女之结啫呢、這个 系啦。咁咧佢 Elita 系佢个女嚟嘅，死咗个女嚟嘅。咁 即系 嗰个 二体都系准备俾佢女用嘅。 记住呢、這个唔重要嘅，基本上同你冇乜关系嘅，除咗二体呢个。 唔系，但系问题系你唔系因为个医生咁样多事干，根本就唔会有以后嘅事情发生。 就算讲真，就算唔系个女嘅执副机，讲真咧，一博士执一喺博士执副机，人帮俾翻身体佢，依个桥段太多啦。呢、這个根本上唔及，呢、這个唔系问，呢、這个唔系重点嚟嘅。所以其实呢个我觉得，就算佢唔讲佢女冇分别嘅，因为佢女 即系我喺网上睇幅图咧，其实咧点样讲啊？如果嗰个系阿拉尼亚阿小云嘅话，我唔记 得有。根本 IQ 我屎玩紧啦！你同我讲咩啊？嘥气啊！ 博但系根本就成副身体自己做啊嘛。 呢、這个唔重，嗱、這个唔重要嘅，因为佢女，因为佢女呢、這个系阵间再讲啦。其实冇，即系话唔重要，就哈薄啲嘅，重要少少，阵间再讲啦。咁咧，佢Elita 咧就失去咗记忆，咁要跟住博士周围走， 好近噶啦，即系。 咁咧佢喺 失咗记忆嘅话，咁即系后面有嘢啦。 咁个博士咧就带住Elita 周围走嘅时候咧，就个Elita 认识咗个表面上咧就收烂铁嘅后生仔。 即系个上进青年啦，简啲讲，唔好话做做咩先。总之一个上进青年有梦想，话要去边，话要上巴林咁样。 系可以 Rita 系 Rita 唔下 系啦。咁咧佢咧咁咧呢个 Rita 咧，佢梦想咧就系上去上面嗰个浮屠都市上面，即系佢总之上层社会啦，即系上流社会啦。咁而喺嗰时咧个下层都市咧就出现咗连续杀人魔。咁一晚。Elita 见到博士，见到阿医生定博士嘅时候咧，就阿医生就出咗街，以为佢咁佢 成身血， 佢以为咁咧，佢以为佢医生咧就系个杀人魔，跟住见到阿医生咧，原来咧医生咧就原来系对付杀人魔嘅，即系佢上咗别人，就对付啲咧 执行官 系啦， 上金滅人， 執行官 成日上金滅人啊！真係，如果就有通緝嘅嗰啲犯罪者咧， 都可以咁講嘅， 就佢就負責收入佢。咁咧， 但我感覺似執行官嘅 feel 嘅。 咁咧，阿Lita打鬥嗰時候咧，就本能地出現咗奇怪格鬥術啦，即係破格術咧，佢所謂嘅啲失傳咗嘅古流武術啦。咁好啦，打完之後佢發現到就戰鬥嘅時候佢有啲記憶，佢有啲回復記憶，即係佢有少少閃過啲記憶啊。咁佢要求醫生俾佢做上金滅人，但醫生唔肯，結果自己走去做咗。好啦。跟住咧，由於破壞，如果咁之前佢打嗰個連環殺手咧，其中個大佬冇死到嘅，個大佬就揾住報仇。咁佢咧就咁啦，咁嗰咁個阿Anita咧就做咗上級別人啦，就入咗間上級別人酒吧度。 唔係，本來你話即係就嗰啲人，可能即係一半保護自己，一半話係即係可能揾蛛絲馬跡又好。 係啦， 但係即係點樣講咧？其實。你揾人好好聲聲地嗌人都冇問題嘅，我又覺得。 嗱，唔係佢想真真真，佢用嗰叫咩格希卡之類啦 ，Jessica 唔知咩啦，格希卡咁樣。咁咧，佢話格希卡就揾住報仇，同埋佢話咁個格希卡其實就係總之連環殺手啦。咁咧，阿Anita就同個男朋友去咗間上級別人酒吧度，因為嗰時已經係上級別人嘛，咁有權入去啦。入去跟住佢就突然間同成班上級別人講話：而家有個大魔頭叫格希卡，佢諗住佢周圍殺人，你係同我一齊對付佢，記住啊！嗰時 Anita 冇人認識佢係乜水嘅，咁梗係人梗唔理佢啦。 真係莫名其妙，所以 跟住咧，人哋梗係唔理佢，跟住咧，呢個靚妹咩？跟住咧又睇唔起佢，跟住咧又挑佢兩嘢機咧，跟住靚妹又將成個上高嚟。 唔係，即係諗係其實係諗唔到，即係你冇 position 突然間走入去咁。 唔係，依個唔好講住，我唔好講依啲橋住，陣間我先同佢再而家再介紹個劇情先， okay, 我慢慢講下先橋先。 OK， 即係依度又陣間大筆錢借佢嗱，咁佢就 冇咁多幾就咩啫？即 係咁樣跟住咧。佢人咁成班咁啲嗰啲人而家唔理佢嘅酒吧上咁嘅人，好啦，跟住咧，日你靚妹咁串係咩啫？跟住咧 ，Anita 就將成間將嗰啲友全部打到飛起，然後咧嗰時阿格希卡嚟到啦，之後靚妹打散曬，然後咧阿博士救翻嚟，而家即時候咧之前咧有一段戲嘅就係個靚妹阿 Anita 咧就揾翻佢火星年代佢嗰個肉體，又叫博士幫佢裝，但博士唔肯。好啦，咁而家俾阿格希卡打到散晒啦，咁博士冇办法，佢帮佢装，用火星肉体佢啦。 就 博士咁咧，好啦，跟住咧，佢咧就跟住咧，佢同男朋友拍拖啦。咁阿男朋友 Rita 就话，佢就梦想就系想去上上层社会。咁咧 ，Rita 就知道就系、是、要上会最快方法就系参加一种叫咩竞技球嘅活动。 竞技球啦，即系总之死亡斗球啦。 死亡斗球，死亡斗球， 即系 冠军。 总之几乎冇规矩咁就 系、是。死亡斗球。 佢讲嘅即系总之上面话唔俾又唔俾。 系啦， 咁用咁样 系啦。嗱嗰时啦，当嗱咁咧，佢当时咧，阿Rita已经记得咗自己系边人啦。佢就火星兵器嘅，300年前火星兵器嘅。但嗰时咧， 唔系估到啊！一入场已经估到啊，即系咁样情况， 系一定系啦。 你唔系你冇咁嘅身手，你唔可能再行到落去嘅。 嗱，跟住咧，好啦，跟住咧，佢就而家就为咗条仔参加死亡斗球。但系点知咧，嗰条仔发，因为嗰条仔本咧一直做咗犯法嘢，就系、是、专门偷袭嗰啲生化人，拆佢零件，即系夹 即系嗰啲咩啦，即系器官 拆盗贼啦， 你会反 咁咧？佢为咗沟，但系佢知道 Anita， 佢惊 Anita 唔中意 ，Anita 冇讲佢中唔中意啊？佢即系惊 Anita 就佢金盘洗手，而佢又佢金盘洗手不得止，佢叫话佢兄弟金盘洗手，咁见到兄弟去做案嘅时候就话：喂，你唔可以做咁做噶，我依家就惊兄弟，我大佬你沟女啫，你沟女金盘洗手你嘅事啦。跟住好啦。之前俾 Anita 一扑一碌嗰个上金滅人咧就翻嚟报仇啦，杀咗阿佢男朋友佢条仔兄弟，又追晒佢。咁咧喺斗球打到而家斗球场上面咧，个格希卡嘅幕后 boss 咧就揾成堆去对付佢。咁Anita 嘅打到成反晒转噶啦，咁咧就打到一半，周咗条仔嗌救命，跟住佢讲要救条仔。咁我因为今日就要屈条仔，因为对方咧就屈条仔话杀咗人。咁咧就咁成班就围攻就系 Anita 如果保卫条仔嘅话咧，你就罪犯。你唔好为咗就攞个人头出嚟，结果咧就咩？之前咧一直以来咧就系做敌对阵营咧，博士前妻就良心发现，帮佢做手术，将个仔个头接落去啊 Anita 个身体嗰度，咁扎扎地地话嗱，攞咗个头出嚟噶啦。当然啦，就遮咗条接连接线啦。咁 就睇到啦，即系我唔知咩构造，总之即系可以瞒得即。 唔就呢个唔重要啦，呢个就 讲啊，即系佢好精密咁精密嘅嘢，但系可唔可以换到个 嗱？呢个就我呢个唔重要嘅， 其实就啊得 系啦，又唔重要，阵间呢个而家呢个先系相对嚟讲唔重要， 即系觉得好反驳，即系纯粹 相对嚟讲算唔重要噶啦呢个。跟住好啦，救咗条仔，跟住咧跟住咧就啊， 我想而知啦，呢个好 系啦， 大家都知道。 跟住咧 ，Anita 跟住 Anita 跟住你怼入我条仔，跟住上铲你噶啦，跟住就周就跟住平平杀到飞起啦。好啦，跟住条仔咧。 醒翻之后，突然间就爬一条天梯就爬上去，结果俾上楼上幕后大佬一个齿轮搞散咗，跟住条仔死咗。然后跟住画面一转，Anita 就成为咗1-1嘅斗球选手。 啊，救条长王牌。 系啦，咁就结束咗啦。剧本就咁简单啫，其实好简单。总之就咩？ 简单，但系留咗好多嘢唔点样讲啊，不解咯，叫做即系你捉到嘅，即系想我知你后面有啲咩话，但系即系你又唔解晒，跟住即系又留，即系好似变咗个完晒咁样咯。成件事我觉得系 嗱，首先我呢套应该咁讲啦，剧本就好简单，就纯粹就咩失忆少女发现咗大阴谋，然后打大 boss 系最王道嘅，呢个系王道不得了啦。但首先就系、是、重点就得。你失忆少女失忆都唔有三分之一，你已经记得咗自己咩嘢啦？即系话你战斗唔系因为你失忆，即系你话你战斗时候会揾到自己记忆，呢个最老近噶啦。 老 近 啦， 你战斗都唔，你战斗都冇三分之一，就要揾翻自己记忆啦、 啊。 你系古代自制兵器嘅、 啊， 完全巴沙卡、 啊、 狂化 EX 嗰只。OK 得， 冇啊。 跟住咧，你战斗，跟住咧，你战斗，跟住咧，你战斗纯粹为咗自己爽嘅啫。OK 冇所谓。跟住你走入间酒吧度。你同佢嗰架希卡，嗰架希卡佢话系只不过连环杀手，仲有佢讲到架希卡佢好劲啊！我睇佢成套戏之后，佢又做咩？佢除咗连环杀手之外，有咩需要？有冇严重到需要成村人去连杀佢啊？纯粹又因为当时咧，佢就话呢个架希卡冇出到通袁弘啊，佢又话架希卡喺后面有人包庇佢，等先 纯粹咁样啫。 你要话跟住佢就二日又话，因为架希卡冇人袁弘佢，佢延伸就系架希卡后面有幕后大佬。咁咧就跟住咧，阿 Anita 就走跟就上咁人酒吧度话，嗱，嗰架希卡明明做咗好多坏事，但冇人圆同佢，咁我肯定有控制佢嘅，所以我一齐去对付佢好冇？跟住成班人黐线，过住你妹咁样。呢度我第一套睇到就 O 晒嘴就系、是、你小妹妹 咁正路嘅喎， 你又啱啱攞咗 唔知咩，唔知后唔知路。 唔系你系第一日， 仲话最重要系关佢咩事啊？ 咪就 系 咯，唔关女士嘅大佬。 佢哋真系揾食啫嘛，大佬。佢又冇捐入个阴谋入边。 第一就系、是。个阴谋同嗰只个阴谋系你讲嘅啫，第二就系同我有咩关系啊？佢又冇袁同大佬话我搵饭食嘅，跟住好啦， 唔系好梗嚟咯，成件事变咗系，即系点样啊？即系纯即系咩讲唔掂，用拳头解决嗰只嗰只。 佢仲有嘢就系、是、你嘅人咪跟住你好啦，你叫唔入人哋跟你咁串人而家挑起机嘅，跟住搞等佢打嚟飞起嗰、那个咧，得杀咗佢，杀咗佢男朋友嗰个机械刀疤机械刀手咧。喂，个机械刀手最后搞到你条仔差啲死，系因为你啊，小姐，系因为你走去挑人哋机，落人哋面打嚟一扑一碌。喂，大佬啊，捞呢行嘅好要面噶嘛，大佬你咁踩我场，我梗复仇噶啦。跟住咪真杀咗条仔咯。哇，整个原因就系你条仔死系因为你啊，小妹妹，系因为你唔搞间咁大坛嘢，根本咁无谓嘅嘢系唔会死嘅。我睇到啲人好火滚，已经系 O 晒嘴就系、是，哇，真系跟自己自作自受嘅都好啦。跟住跟住咧，喺中段山洞喺地下大洞一战，Anita 俾人怼冧杀重伤啦， 肢解啦，几乎 肢解咗啦， 肢解啦。 跟住装威，跟住咧就突然莫名其妙就拍拖两个，一住爱情戏莫名其妙。 唔系跳得好，跳得好， 跳通嘅， 好喺好鬼远嘅。 我系唔明点解 一下战斗，跟住后面拍拖，跟住再战斗。 系我唔明， 好似系两边嘢咁样。但问题系即系点样讲啊？你个男朋友又系有关联嘅最份上。 系最紧就系佢男朋友系有关联，但好废，废到一个程度就 系。 你佢出嚟就咩？一开头就带 唔系你预咗喎？佢根本系肉身嚟噶嘛？ 但系佢又冇肉，但系佢又好似冇咩特殊，佢又同你同阿 Anita 好似冇咩特殊，完全冇咩话特殊嘅理由。跟住突然间 Anita 就对死心塌地，就攞话嗱，我身上个电子炉攞去卖你就可以 卖 佢就可以。 即系纯粹系咩啫？即系初 即系一夜一见钟情到一个美貌就系莫名其妙。 初即系雀仔嗰种情况啫嘛，初见系咯。私人为主 吓，跟住好啦，跟住咧，佢因为佢听条仔，系啫，佢听条贴仔，因为条仔话想上上社会，咁贴仔你梗帮佢攞冠军噶啦，跟住咧，佢条仔突然间就之前一直做嗰啲偷私运器官嘅贼，突然间良心发现 ，OK， 你良心发现，惊住条女知道你做埋作奸犯科嘢 ，OK， 你金门洗手都算啦，你冇人阻住兄弟揾食啊嘛。喂，你咪同啲兄弟讲话，嗱，我唔做噶啦，你唔好爆我出嚟啊！ 咁你冇阻人架数 咯，大佬你唔好阻你阻唔稳直 好 啦。 大家好阵间好直， 正正义紧上身，跟住做嘢就 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即系嗰个世界开头讲到有几现实，即系唔 你扮咩圣耶恩啦？ 做唔系，即系你要扮唔紧要，你唔好阻人揾食咯。都系嗰句。 唔系，阻人揾食最离谱就系咩啊？条仔佢有兄弟去拆紧基因嘅时候，一条就爆兄弟个名，我屌你老母！即系嗰阵我喺个之后一铺出嚟，我大佬啊，你自己捞正行喎，大佬而家响晒我个名，你唔该自己嘅名，你即系要害兄弟啫。 真未看破呢、這个。 喂，最我下最惨，我真系睇欧洲，我嗰阵时候哇！你自己唔响名，你响你兄弟个名， 啊、 但系即系你兄弟俾人拉要紧要，你又唔紧，你冇所谓啊！你兄弟俾人拉啊，大佬，喂咁都得啊？你好贱，你好贱格啲啊！咁啊，跟住兄弟俾你杀咗啦，跟住嗰个之前俾阿 Anita 落咗面嗰个上金猎人追杀佢啦，跟住咧佢冇乜嘢做唔到，就走一走走啦，跟住走咗去到嗰个教堂度，你搭翻嚟救佢啦。跟住咧，之前一直以来咧就帮紧对方做紧嘢嗰个咧博士嘅老婆前妻啊。见到佢两个谈情说爱，突然间良心发现，一直以来佢负责系对付 Anita 噶嘛？ 但系好，即系又系突然间唔知咩事。 跟住佢话我 其实冇描写系咪题目，系之前冇描写，突然间转咗题。 系啊，跟住佢一尾个 即系有系扭得好紧要嘅，其实好多地方系扭得好紧要嘅。 嗱，跟住 即系冇乜点样去铺鞋过之后，就即刻转良心发现，跟住就去帮 系良心发现，跟住做嘢就 咁样 一尾之后咧，佢个即系佢应该个中 boss， 即系佢管理职啦，嗰客人咧问佢。 总之系个人偶，即系个快乐啦。 唔系佢中 boss 嚟嘅，佢唔系佢未控制，佢本身有人，佢系嗰时唔系嗰时未快乐，即系未快乐状态。总之个中 boss， 即系佢管理上面个阿头啦。问佢点解帮佢啊？因为我始终系个阿妈，我屌你啊！即系而家先谂好有咁莫名其妙。喂，仲有啊，佢两个你龙我龙，依唔关乎系咪阿妈嘅问题噶？你同佢冇乜感情㗎咋，而且嗰时佢你佢当时佢只不过用咗你个女嘅名，佢唔系你个女嚟㗎，你回忆佢样完全唔似㗎，你唔使突然间冇个大爆发㗎。 所以成件事咪好勉强，我都话冇描写落。你都冇描写佢两个有咩互动。 唔系你冇互动，跟住突然间冇个大爆发，跟住帮咗佢。 你两个钟唔紧要，你问题系你啲取舍位奇怪咯，我觉得系，即系你唔写感情冇问题噶，即系你咪用啲打动去冲场面咯，我又唔反对。 跟住好啦，跟住咧救翻佢，跟住救翻咧就。Anita 跟住咁喐我条仔，我嘅产品嚟噶啦，跟住杀咗，跟住 就系前后唔夹啲成件事，即系突然间啲好多嘢突然间爆出嚟，即系剧情上啊，即系我唔系指个即系动作上边，动作上我系冇乜意见。 冇啊，仲有我冇问题噶，即系好啦，跟住就打就 boss， 跟住咧佢仔一醒翻之后咧，你自己咁副身世，你唞下啦，唔好喐嚟走嚟走去啦。跟住佢话因为我俾人追杀，因为佢因为啲人已经知道咗我条仔其实未死啊。咁嗰时话我从忙我就帮下就爬咗上。 咁上面话乜都睇到啊嘛 ，Big Boss 应该 Watching You 啊嘛。 系，跟住我就爬上去嗰条天梯嗰度。 咁冇啦，咁即系佢讲到咁嘅份上，咁基本上。 但系嗰时就系、是、阿生，你啱啱醒翻，你起码等你熟习咗身，你先爬啦。你趌下就爬条天梯。跟住咧 ，Anita 就救你，差点就 Anita 死埋。跟住你俾嗰、那个，比如你撞跌咗落去嘅，跟住跌咗落去，我唔理跌唔跌死。虽然我系好希望佢，即系 预应该预咗唔死噶啦。 唔理佢， 睇个死样咁样排化，大佬，你总之个头唔爆，佢都有复活嘅可能。 我觉得你快啲死咗佢啦！吓我，你好黑我憎啊！你即系 冇可能噶啦， 跟跌咗去，跟住Anita唔死得，跟住佢跌咗去啦，唔理佢有冇死啦。因为我对佢个生死我完全冇兴趣。你死 Q 咗同我，你生唔死我完全冇介意嘅。咁咧 ，Anita 即系突然佢咧就去报仇，就一定成为最优秀选手而爬上天，就成为第一选手而上上面个城市。结果你无啦啦，你成个剧即系成个剧本就系你系无啦啦走去挑上面个大佬，个大佬其实冇嘢过你嘅。嗱，仲有嗰个博士嗰、那个即 系唔系佢之前系即系佢之前系点样讲？我算系个任务嚟嘅，即系佢提过话。其实火星派佢嚟做乜嘢呢就系去怼上面。 但佢咪唔系咁样咧？去到情况，去到最后纯粹就私怨啫嘛。做个私怨就咩？你知嗱，仲有补充啊？ 唔系，但系跳好奇怪啫。即系点样讲啊？你既然知道个大佬喺边度，喺咩位置，即系点解仲要参加个比赛？我又即系 爬，讲真，你爬天梯得啦，阿姐，你嘅公司，你新手 直接揾上揾个 唔系，系以佢身嗱， 算啦。 就补充啊，头先刘讲就系 唔系，即系比赛嗰个好莫名其妙啊！点解就要参加比？你明知都你都知道晒个幕后， 仲有多 kill 完 嗱，你都知道嗱，除非调翻转，你打下比赛时突然间醒起个真个 boss 真面目系乜嘢，咁啊得，咁啊即系讲通嘅，即系你突然间醒起咗。咁你咪即係转， 因为佢去到情况就係佢已经冇理由再参加比赛，因为当初参加比赛就以正途方法上上面世界嘛。 真係好突啊，即係你根本知道成件事係个局嚟嘅，你直接搵个黑幕黑手。 如果你系，如果当初去帮条仔上去嘅话啱，但当你明知道 你对方大佬系斩人针对你嘅，就算你成为第一选手，你都上唔到去嘅。 我唔会俾你去嘅。咪 又系啊？咁你仲参加？我唔明我点解仲参加？你参加冇咗动机啊！嗱，仲有补充下，头先博士前妻咧系为咗救佢，而结果俾幕后老细肢解咗，变咗堆人体零件噶。咁我就系成套剧本啊，阿姐阿小妹妹，你因为你一个人几乎害到鸡毛鸭嗱。博士前妻为咗你，变咗一堆眼一堆眼一个眼球一个脑袋两个眼球嗰啲乜嘢啦。跟住你男朋友死 kill 咗，跟住佢救佢博士好啲，因为佢博士话明嗱唔关我事啊，有嘢我唔理你噶，就甩咗甩身。基本上同佢完，佢总之黐咗几日，全部冇拉长嘅。佢话咗你，哇，大佬你前就系孤星咯。 咁冇乜问题，咁根本成件事佢想做呢样嘢啫嘛。 但重点就系、 是，但问题即系点样核突咯？成件事 唔系关键在于佢哋害死，唔系因为个大 boss 无啦就赖你，或者就咩话系喺个小妹力就闹佢。你唔辣佢冇事啊！你唔走去无啦就挑机，你唔好嗰个就系嗰晚系啊，嗰晚。你搞嗰晚你佢救咗博士，救博士去对付阿格希卡，系嗰单嘢冇，因为救博士，但系之后你走去搞个赏金猎人就唔关嗰个嘢事啦。即系关就系格希卡找你系佢嘅事，但系嗰个赏金猎人因为杀你立男朋友搞一塌糊涂，系因为小妹妹无啦走去跟酒吧度搞串个场，而呢场系冇意思嘅，系莫名其妙地，你做咩去 就是、做咗个少尉咯？ 凹晒咗， 唯一个少尉咯，你再打我唔帮你收你咯， 系即系系个少尉咋， 唯一个少尉咯， 我完全唔明噶，佢凭乜嘢入去而家酒吧度，跟住叫人收，即系成套剧就系好严重地揾戏嚟做， 唔好话因为系铺排唔够，我讲法系 佢 cut 咗好多嗱，我唔 即系你中间冇咗，即系之前冇讲个成因，冇去累积啲即系剧情嘅成嗰啲，突然间爆件嘢出嚟，即系睇得明嘅，但问题系。你边度有讲嗰啲咁嘅嘢？ 我嘅讲话仲衰啊！我睇得明白我先嬲啊！我睇唔明白我仲可以，我觉得系我睇得唔够，系睇多次会好啲。 系明白， 我睇得明白我知咗 嘅，系明白你想讲乜？但问题， 我系唔打顺啊！ 好突然咯、啊，啲嘢潮 黐线到啊！即系大佬啊，你个主角 唔系咁，我宁愿你两个半钟、三个钟，你都唔好咁样。 我知道嗱， 跳咁紧要啊！唔系，同埋即系佢背景啲嘢，即系冇错，知你系cyborg 世代嘅人，即系啲人如果唔系冇咗个头，冇咗头，仲都其他人件都仲可以补得翻，但系你都要咩噶？即系点样讲？即系补多少少，即系点？即系机械人会死啊，会成嗰啲，你都要讲翻。 咦，最亲， 我系唔明嘅 Whisker 佢系咪佢话死咗重生？我都唔系。 唔系佢游翻个脑，因为佢个博士博嗰、那个博士前妻帮佢接驳咗Vita 个脑，接驳咗阿 Vita 嗰个心脏度，维持佢生命。咁呢个就 唔系啊，唔系呢度嗰个大嗰个咩啊？杀人魔嗰边啊？ 哦，个杀人魔嗰嗱嗰度其实我呢度咧就 OK 嘅，即系讲就 拆咗佢拆咗个身出嚟啫嘛，个 Cora 仲喺度，即系佢系因为个 Cora 头先死定系咩嘢？ 唔知啦，因为嗱。我嘅杀 嗰度系好，嗰度系我唔系做咩？ 嗱，我杀人魔嗰度咧 OK 嘅，即系你攞就攞咗把火星剑一斩咗个杀人魔，将个杀人魔 咁你预咗佢流落嗱，最尾变 流 落 啫嘛， 我 预咗流落啦， 系啊， 咪呢个我 OK， 呢个我冇乜所谓嘅，即系杀人魔就 OK， 你同杀人魔私人你为咗救博士， 你同杀人魔因为你个身体唔系攞嚟打斗，唔系攞嚟战斗用啊嘛， 你同杀人魔交手 OK， 因为呢样嘢为咗救博士，咁你同佢牙齿人咧系不可避免嘅一场战斗，但系。同个赏金猎人同成班赏金猎人嘅战斗就系你攞嚟噶啦，系冇必要兼戇鳩嘅。跟住咧，因为依日差唔多就咩，有个如果做呢段无厘头戏咩，只要30分钟、20分钟 咩啊？ 即系酒吧场战斗啦，跟住嗰个刀手去对付佢男朋友啦、 啊， 完全冇呢廿分钟戏系完全啊呢头自己攞嚟，即系喂大佬啊，我睇个主角就系咩，你战斗好多莫名其妙咩？你只作死喎！ 我只系觉得啊，可能真系原著先啲缺陷嚟。我冇一个，可能真系点样讲啊？完全跟翻原著去偏，尽量偏翻接近原著嗰度。 我屌你老母啦！已经不睇原著，使唔使睇你啊？即系唔爆粗 唔 得啊！呢啲 我真系， 即系我睇啲企度最惨就系睇啲企 咁样嘅。即系我冇睇原著，我估计啫。即系唔好闹呢样，我真系 即系唔讲粗唔得啊！真系， 即系只能讲一句点讲咧？突然间睇俾子杰，我就唔记得咗，算咗佢啦。 嗱，即系咁啊！我睇个 Wiki， 其实佢真係好足，而家我所以我就怀疑就係佢係基本上照返原作拍，但係佢將佢压缩到个几钟度。 佢係中间去到后面唔知点样转去最终 boss 嗰位度啫，我係迷咗路嘅。 我真压缩到，佢真压缩到 系成件事迷咗路。 压缩到100分钟拍完 ，OK。你呢度因为始终特别 C 电影呢条电影，你一个就 系你点样讲？我睇个情况系你有个头，你有个起，有个合，成同转唔知去边度。 莫名其妙到， 即系咁 样，跳通条黐线噶。 结构系咁样咯，即系我知道你个 ending 会点样，大家都估到。但问题系，即系我就睇你点样去中间去讲通，讲顺讲通件事啫嘛。 跳通跳路，我觉得系离晒大谱嘅。 系啊，纯完全即系嗱两样嘢啦。第一样嘢，个女主角做嘅嘢，令我搵一个问题。我最大问题反而系真系起承转合，真系好混乱。即系成同转嗰度啦，中间我就其实即系起同合系冇问题，我觉得系 OK 嘅，都收嘅。 佢有啲情节有关佢太跳通跳到就系莫名其妙。阿博士前妻突然良心发现跳通啦，跟住个男主角系废咗 个说服力咯，系 个男主角就 是、我觉得 喂，你男主角你真你。你可唔可以稍微俾啲理由令我大家觉得女主角为死心扑命系有理由咧？冇噶，纯粹就咩？女主角一见钟情，一个靓仔，而家你只废嘅，乜嘢做乜？佢冇帮过佢真系完全佢用姑爷仔嚟嘅，就氹个即系叫做咩？氹个女主角帮佢打个咩斗球比赛？ 咁冇嘅，咁佢即系展现到佢有人物有剩，咁 OK 啦，即系咁你又即系我又觉得。成件事调翻转啫，系个女主角系强嗰边，男主角比弱嗰边，咁 唔系我唔介意弱，唔系嗱， 只有格局调， 唔系我唔介意弱 嘅， 我唔介意弱嘅，我从来唔介意女主角，关键即系Belinda Fish 上面婴儿奥村婴儿系完全唔战斗到噶，但系问题就系佢作为佢有一个作为一个女主角应该有嘅作用，佢俾男佢作为咩？佢令大家知道点解佢有存在，但系。佢原底 Vita 完全冇呢个角色，因为佢唔知 佢系男主角嘅话，吸引嗰度我觉得问题唔大，反而系 唔系重点系咩？应该咁讲就系，如果个男主角稍微有啲男子气概，稍微有啲用嘅话咧，你认为福心扑命，大家条气要顺啲 嘅。唔系佢点样讲咧？系佢最尾系人生化，但系嗰下好核突啫，纯粹系我只系咁讲。 佢废， 唔好话即系点样讲啊？唔系佢系咁啊，佢系已经用尽咗佢可以做嘅嘢，佢有能力范围以内可以做嘅嘢，我 即系咩都冇做过。 咁你冇噶喎，咁你七个设定系咁样，咁你主角无天下无敌，咁你男 唔系啊，我都话唔系介意佢打唔打得嘅问题啊，系因就唔打得个女主角，有花樽问题，佢花樽都唔似啊，佢花樽做唔到啊，即系关键你 我唔觉得，我唔觉得咯，其实呢样 佢纯粹有咩就系即系佢纯粹就咩令女主角打斗球， 我又我觉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我 觉得花樽都唔系嗰只吓，我先吹胀啊， 纯粹系即系女主角行动累到隔篱啫，我只系觉得系咁样啫。即系佢氹女主角开心，跟住即系可能有展现到佢人物啊，有即系点样讲，即系有梦想有理想，正面嗰方面，我觉得问题唔大嘅就。 即系我睇系 咁，即系点样讲？即系你只系讲我，佢一个好现实嘅人啫，纯粹系即系佢 现实你就唔好洗心革面、良心发现啦，你好未？跟住白埋，再我睇个白埋兄弟嗰个名，我下我开咗就 唔系佢转瓜又好奇怪咯。 唔系，我真系以为我最黑，我真就咩白兄弟嗰个名嗰下，我睇我真眼都突埋。哇！你条契弟咁样兜口兜面喺度响你咩？一系杀咗条友，灭咗佢口，你肯定唔会啊！哇！即系咁样，即系卖兄弟啫。 变咗突然间变咗正 哇！几乸契弟啊！依人依个出卖兄弟人，即系拉出 系嗰下啫，个 咁。咪嗰下已经死得噶啦，大佬。即系喂，大佬你 唔系，但你之前冇事噶嘛？之前问题系女主角嗰边噶嘛？唔系男主角嗰边噶嘛？即系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即系你要系嗰个系你可以你话可以自死，但系之前铺冇问题噶嘛？男主角我唔觉得。个男主角去到最尾入结局之前，问有乜问题咯？其实系 黐啦，突然间咁有理想，跟住我哇，仲有一样就 系唔系仲有一样系有理想，但问题方向突然间 唔系仲有一样就有一样重点啊！ 干净好多。 我而家谂翻谂到啦，点解个男主角突然间良心发现咧？因为女主角帮佢参加斗球比赛要攞冠军。哦，原来昆咗条靓妹帮埋身，咁咪唔使做黑市黑，就唔使发唔使整污糟嘢。哇，你都几契弟喎嗱，之前咧嗱，之前去拆人件啊嘛， 一来啦， 几黑契弟啊，屌你老母，一你自己搵咗条靓妹帮埋身，埋身供你去供你上流社会，跟住即刻就卖咗兄弟啦， 真系咩？ 哇，贱到不得了啊！呢样嘢， 咪转即系。嗰下扭可能咪扭唔靓， 贱到无伦啦！呢咁样， 即系 原本之前即係你因為你現實你逼住要做污糟嘢咁冇啊。 大佬啊，你接問就係你 係即係突然間咁樣一下扭，覺得核突啫成件事。即係你同世界觀格不入咯成件事。我知 唔係即係頭先哦。即系咁样就以前咧就要有咩就系以前咧就你出污糟只手好啦， 即系 点条条女 点样讲割只割只 feel 嘅 割超割只唔系割只都算啦，你卖兄弟啊？你话割只即系同兄弟联络 OK， 我可以接受嘅。即系话我做嗱同兄弟咯嗱，以后我唔做依嗱你话如果佢嗰边讲，如果嗰时改成就咩，佢喺条街行紧嘅，你走埋嗱，我唔做咗嘢，即刻咁样讲一大堆嘢得。但系问题就系你喺兄弟做紧嘢嘅时候，打我口都爆你兄弟个名，然后话阻止兄弟做嘢。哇！大佬，你已经自然出卖兄弟啦，大佬。跟住出卖兄弟原因系咩嘢？唔系因为你放弃，你良心发现系你揾咗条更加嘅办法上流社会。哇！贱到咁嘅男人，即系我听见就系呢样就 系佢。咁我唔知啊，呢个就真系。 咩关系？佢一上佢从来冇放弃咗上都市啊嘛。 系。 咁佢点解佢突然间佢话金门洗手咧？就系、是。因为阿 Anita 参加咗斗球比赛， 唔系佢又觉得有错觉话可以上到去啊嘛。 系啊，上到去原因 唔系最紧要系佢有错觉以为自己可以上到去啊嘛。但结果个现实就话俾你听系冇人上到去噶嘛。 唔系嗰时佢唔知噶，嗰时佢唔知噶，嗰时 Anita 参加斗球比赛，阿 Anita 话参加斗球比赛佢可以攞冠军，帮佢上面啊嘛。咁既然 Anita 帮我，既然 Anita 我搵咗个靓妹帮我上流社会咯，咁梗唔使做污糟嘢噶啦。OK， 你咪割席咯。但系冇卖兄弟啊嘛，哇！你都算贱咯，即系你而家你咁讲啊讲，我先发立一种，哇！有咁卑鄙啊你， 都系 做男人贱都做男人做嘢咁贱都算出位 啦。讲够啦，其实即系点样讲啊？你冇啊？即系我只系唔系一个问题嘅啫，其实就原著 我唔做 啊，有冇睇到啊？ 冇睇。 其实我只系问一个问题嘅啫，即系Anita 成款散，佢散晒嗰阵时，净系用只右手。弹出嚟插眼嗰下， 唔知依个我唔知依个 究竟系致敬啊，定系佢完全有嘅？ 有佢啦，我依个唔重要。 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好似点样讲咧？得啦，如果大家知嘅个近边度嚟，咁我熟漫画嘅人应该都知嘅。 我唔理佢啦，因为对我嚟讲，我依套嘢嗱，跟 但我肯定啦，即系要揾睇完住 嗱，保诶俾翻评价佢嘅战斗真系好靓 ，C 做得好正 吓，又唔玩花仙都短行道。 如果你唔睇佢故一纯粹睇 C G 睇战斗话 ，OK 嘅。收貨 啊！即系点样讲啊？总体嚟讲咩咯？即系你个世界观又未完整咁交代到出嚟，即系讲一半唔讲一半，即系有阵时即系去到最尾都仍然有啲问号喺度咯。其实 吊死佢啦！呢个导演 系啊，咁即系我唔知系佢刻意留嗰啲喺后面定系点样，即系讲唔晒所即系起码最低限度，即系我第一次接触呢个世界观。 我纯粹当一独立电影睇，我唔理佢有冇原作咩嘢、 啊， 我纯粹当独立电影睇。 咁我哋交流世界观咗成件事，咁你好似魔界嗰情况啫嘛，我唔知魔界乜嘢嚟，咁我起码你话俾我知，你魔界个目的做乜嘢，跟住 问题有一样就系魔界第一集佢系 poster， 佢摆明佢续集，呢个嘢冇续集未知啦，佢就话有续集。 但系起码都有讲到，即系就算我唔怕人续集，我都知道第一集，即系成个 main target， 即系主目的喺边度，你喺嗰度停咗啫嘛。咁冇问题噶，咁冇问题噶。问题我一年即系阿达哥知道，但系点样讲啊？好多嘢好似遮咗，好似唔清唔楚咁样。 系好多动画够，好多动画够喺最终回啊，铺向伏线啦。但系有冇第二集？有冇第二季啊？冇人知，嘥气啦呢样嘢。动画呃咗我咁多次咯，做动画都 ending 都好似有第二季啊。 即系变咗好多，即系其实好多嘢要补完翻原著先知道咩事。 我唔会补完嗱，如果我只有从来坚持噶，如果一套电影你一定补原著咧，先睇得明嘅话咧，个电影都系烧得噶啦。电影系独立，电影呢个讲好多次，好多年都咁讲啦。电影系独立创作，唔除非你好似Face 咁样摆明居埋针对睇个原作玩游戏或睇动画嘅人 ，OK 咁得。但你唔系啊嘛，你执俾荷里活睇，你依家荷里活嘅观众、美国观众睇套日本漫画，你咪差人思路咗少少咧。日本观众未必，日本观众而家未必人睇翻《统梦》啦，更加冇讲荷里活啦。 咁冇嘅，我觉得应该近排， 因为你喺戏院度摆到漫画俾人卖， 都未必啦，边嘢会即系卖？ 黐线嘅，依个我系依，如果你话要睇原著，睇补完原著，即系睇轻小说咁，睇唔电视动画睇唔明啊？睇小说，你睇翻原著，我屌，我即刻孖叉佢啊！因为你唔能够话 导演系名系导电电影嘅导演同埋观众系有义务要 命 名噶。 边度边度改编我唔记得，都系阿公学啦，例如咁样讲。 喂，公学唔喂公学正常嘅，张学官好格好无聊，做咩我而家闷啦？ 都系交代得 清楚 噶，识嘅啲嘢都。 佢因为讲一就系公学咧，虽然有读喺动画一节真人电影， 同埋 系比较闷， 系有嘢改咗嘅，同埋。 同埋一样就系佢系当系独立电影嘅，系净系睇个你唔需要理解公学背后世界故事，你当做科幻片 OK 嘅、 啊， 因为咧。电影呢样就系因为唔同载具，除非你好似头先我讲 Fage 嗰种特殊例子，唔系话一套电影咧系应该观众入场系唔需要做任何功课都睇得明嘅，即系睇到动画，我唔需要睇完套轻小说睇得明嘅。 针对个边群观众啫，我觉得。 如果唔系，但系呢个荷里活大片嚟嘅，你唔系深夜廿四轻小说，你个动画大佬。 唔系你除非系龙珠嗰种国民级，即系如果 系龙珠得，龙珠得 系啊。 龙，但你唔系龙珠啊，通过几冇攞有功课都未得啦，冇个龙珠啦，冇两个，即系呢样嘢唔同情况嚟噶，你唔能够有佢呢度肯定唔可以话叫观众做功课，尤其呢套漫画未红到龙珠，或 One Piece， 或 Naruto，未去咗个境界， 始终好围住，即系执翻出嚟，即系有坚持，即系点样讲，有人有执着，想拍翻呢套嘢出嚟。 讲真，呢套嘢系一啲真系讲真，佢系俾佢有类似《功学机动队》。系一班硬 sci-fi fans 咪好有名，但系 嗰类啦， 佢仲要比功学机动或者阿基拉仲要冇名嘅，阿基拉同功学都未必有咁多人识啦。呢年头系佢圈，即系佢喺圈子入面，即系变成咗咩？好绝大部分观众睇 拗晒头，唔知搞乜嘢，跳通跳黐晒线，啲角色莫名其妙。最好前嗰只 交代唔清晰咯，所以成日都讲，即系你同样都系买呢类买科幻嘅，你点样讲？特工世世代。都系差唔多时间嘅嗰套，即系虽然嗰个作品唔同啦，都系佢系 C D 动画啦，其实系，但系感觉上嗰套都好似完整啲咯，我想。 你最紧要就系观众系要，一因为就我仲同坚持就系、是，除咗特殊例子，即系《龙珠》、《One Piece》嗰类国民级，唔系一套动画或者电影咧，唔系应该讲一个独立媒体，即系话一套动画拍出嚟。 系啊，即系 你一定你 咁样举例子，即系 你唔系要观众做功课嘅。 以平面嘅情况同阿木城啊嘛。 木城杏仁啊嘛，呢个系 差唔，其实个情况差唔多啊，即系有名，但系又未到话过色嗰。 你唔能够要求观众做功课，即系所以好多所以咧，即系咧睇轻小说动画咧，睇唔明咧呢样嘢， 我 小说教 我睇之前我唔知二平面系玩咩嘢。 除非你睇动画时话到明，呢套动画只适合睇咗小说嘅人睇，唔即冇睇书唔好睇。嗱，如果有电影写住话呢套一定睇漫画先好睇啊，咁 OK， 你讲明我吹你唔涨，但你冇讲明啊嘛，顶你个肺。所以我先劳气啊嘛，嗱，顺便闹咗成35分，我讲顺便讲埋一套，其实讲几分，呢套好简单啫，因为系赚嘅啫，因为冇乜魔法保姆，马利波平斯嘅return，即系之前唔好意思啊，开咗，讲埋先，马利波平斯，香港亦做魔法保姆，佢系一套60-70年代嘅电影，叫《欢乐满》，可以叫《欢乐满人间》啊嘅西片就续集嚟嘅，就就简单就系、是、喺一个家庭立立乱嘅家庭，有一日有个魔法仙有个仙女做保出嚟做咗家庭保姆，帮佢照顾呢个家庭，有个家庭重新寻翻爱与梦想，好典型嘅迪士尼歌舞音乐电影。最依家迪士尼，佢甚至比起之前嘅胡桃夹子更加迪士尼魔法。即系依我以前都讲过，所谓迪士尼魔法啊，一种你 friend 就华丽悦目，充满梦想。呢种迪士尼，呢种咧我唔敢讲啦，系啦，因为我哋未西片唔系好熟啦。但系用呢种用能够将呢种技术咧画出神化咧，系迪士尼，唔系技术上，我呢种唔系技术上嘅问题，系一种叫概念啊， 信念咯， 概念啊，一种就系佢知道佢知道点样去一种就系即系去俾一种叫爱与梦想，一种华丽悦目，令佢跳超越咗一个日现世界嘅，因为日本人对魔法啊嗰啲，佢本你发现日本嘅戏，不论西电影又好，漫画又好，动画好，做唔到呢种感觉嘅，一种。但系喺迪士尼咧，由美女与野兽啦，胡桃夹子一到呢度。你系咗个魔，你入戏院，你突然间进入个魔幻世界，所以迪士尼乐园咁啊，就系迪士尼乐园就要个魔幻世界啊嘛。所以形容迪士尼魔法就系、是、你喺呢个世界里面咧，你突然间你又同呢个世界，你可以离开咗另一个去咗另一个世界度嘅。呢、这个迪士尼好拿手嘅，而今次我仲好就是因为有歌听，歌又好听啦， 又啲笑都有幾正啦，同埋佢有幾個幾位做得幾叻，幾應我認為就係妙筆嘅，即係嚟話中段幾個坐住架單車去幫送阿爸嗰個公事包。咁咧當時其中一個僆仔佢其中一個即係僆仔問波平波平斯啊，你幾重啊？跟住阿波平斯個表情即係黑面嘅，跟住咧揸車整燈嗰個男主角咧就即刻應抱個僆仔，之後即擺喺後面啦。即係嗰下我覺得佢做得好嘢嘅，因為之前問我話問女士年齡嘅大忌，跟住問體重，即係嗰個啲小動作佢做得幾好嘅，一神來之筆嘅。整體係我依即係呢套作品其實已經擺聖誕節，因為其實聖誕節播嘅好新年。有少少系安排，即系叫啲期嘅时间度迟咗啦，比较 买纯粹香港上 想迟咗啊， 上得唔好啫。 因为如果圣诞节就可能即系度期度唔到期啦，即系新年 会抢期， 因为好圣诞节 feel 嘅呢套片，完全适合一圣诞节咧，爱与梦想。 同埋都有一句，新年系最点样讲得唔好听啲，呃到观众入场嘅时间。 呢套咧 唔使做，唔使翻工，唔使食噶嘛，唔使起咯。 系呢套我系绝对值得睇嘅。歌听好听，画面好靓，跳舞好睇， 佢点都好过睇嗰堆贺岁片。 唔敢讲嘅，因为有据闻， 即系 点 讲啊？即系有咯，但系点样讲啊？即系之前至呢几年啲贺岁片，我都系感觉都系冇计啊！即系攞唔翻，真系，除咗胡闹之外， 嗱，补充一点啊！最后啦，有而家出下应该冇意外嘅话咧。下个礼拜嘅话咧，即系有六蚊出之后，呢个礼拜咧就会上 Face Daylight HF 线啦。预告话啦，咁呢套咧我一定会睇嘅。然后之后咧就会上 埋啦， 之后就会上埋龙珠播落嚟，播落嚟都会。我一本睇咗一次，今次我都会睇咗一次嘅。 好睇啦。 然后三月尾就好似系上，拉大都会上三月尾，拉大三月上 打 Love Fly 咯。 Love Fly 啦 ，Love Fly 都系三月尾啊。 系啦，可以二三月好多嘢上。 新晒啊嘛， 新晒啊嘛。 系啊， 跟住仲有Marvel 嘅，唔知 Marvel 嘅Captain Marvel 就都系三月上，咁就到呢个 系啦，差唔多啦。上年三月又系咁嘅情况，一堆动画， 因为啱，因为荷里，因为迪士，因为奥斯卡月过咗啦嘛，奥斯卡月尾好似奥斯卡 冷淡季咯，要喺 奥斯卡，因为上完奥斯卡之后，啲大片咧上晒之后咧，就轮到啲娱乐片上噶，所以三四五月咧就好多呢个。 唔好话娱乐片咯，即系啲难搵，好难搵位嗰啲。 唔系啊，系一啲唔系攞奖嘅片啊。即系嚟话Captain Marvel 啊，你知道系唔会攞奖噶，咁冇所谓啦，依上咪上咯，你依时候上噶啦，年头上，跟住好啦，咁好啦，咁大致上差唔多啦，咁依今年总之如果中意睇美女与野兽，你中意佢歌舞嘅话咧，魔法宝贝系绝对值得睇嘅，跳舞好睇，画面好靓，歌好听，冇得弹嘅，赏心悦目两个半钟，视觉一流。至于春梦嘅话就都值得睇嘅。 点样讲啊？我攞九星战争佢执个好啲咯。 咁一个咁 即系画面 O K 嘅，但问题系呢啲剧情， 因为咁简单，估一拍得咁閪，系需要天才噶。 我可唔可以剪都剪翻靓佢咯？其 实系啊，唔系好难得地，成个作品里面咧，包括医生在全套作品里面咧，唯一个最讨好就系咩啊？个护士，点解护士讨好啊？因为乜都冇做过，咪就系咯，有剧情嘅。个医生之前咧懒系神神秘秘，都讲到自己做到好似自己大反派咁样。原来医生冇咩，原来医生只不过系咩做上级嘅人。喂，做上级嘅人唔使做咁思索噶。好啦，跟住咧，跟住又唔好再闹啦，再闹又闹少少。佢就系、是、个医 生 冇人 托嘅，有嘅，即系佢点样讲？喂，医 生 最系唯一错嘅就 系 救翻。 系啊，喂，真系咁啊，靓妹个靓埋鬼烦，真系，唉，真系该会啊！啲狂化亿十倍麻烦嘅， 跟咗见人人恶。 啊！真系人类恶狂化 EX 好啦，咁今个礼拜闹到口水干啦，咁下个礼拜睇下如果日本翻嚟，睇下应该会个 Sitting 睇剧场版嘅，咁到时再讲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